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三人乔装准备上路，段书觉为少年剑客，文玉清则做了段书觉的抱剑人，二人相搭均是气宇不凡，更衬得段书觉多了几分贵气，像是哪个王府里偷偷跑出梦想行侠仗义的小公子。家人不放心，因此派公子师抱剑相随。相比之下，燕京华显得格外多余。燕京华倒是不在意这个，他的眼睛一直盯在宝珠之上，一路上都在咬着牙硬聊。等到了石雨山地界，在山间落下，燕京华才惊讶地装作才发现石中剑上的配饰。 书觉，你剑上的配饰看起来有些眼熟啊。 宝珠一直由燕京华妥善收藏，没让段书觉看到过。段书觉低头轻抚宝珠，略有疑惑。 此物是师父赠我的。 燕京华笑言。 巧了，这倒是很像我在静虚剑会中丢掉的珠子。 在这样力度的疯狂暗示下，文玉清果真有了反应。 十数年前，我在一海域里寻得此物，不知你是在哪里得珠的？ 他怎知我是在海中得到此物？难不成宝物有两颗？还是他也在暗示我什么？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本来想锁住的燕京华瞬时间惊出了一头冷汗。文玉京笑一笑又道， 哼，大陆朝天各得机缘，物有相似也是常理。 燕京华仔细地把这话品了一品，一句甘霖娘呼之欲出，这他娘的不就是耍流氓打死不认账吗？还扯什么早早捡珠，分明是不想还了信口胡诌的。狗屁大陆朝天，你捡了就是你的，好不要脸。燕京华义愤之下连自己也一起骂了进去，可他偏偏拿文玉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谁也没有见过他用这颗珠子，就连段书觉也不晓得这珠子的存在，他拿什么证明宝珠曾经属于他呢？被自己熟悉的招式攻击，燕京华十分恶心且无可奈何。三人沿山而转，寻寻觅觅，却不见山鬼其踪。而在三人背后，一条在日光下斑鳞五彩的小黑蛇悄无声息地沿树而行，金黄的眼睛牢牢盯着文玉京的后背，吐了吐鲜红的蛇信。这便是旁人所说的小鱼星拜的师尊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。蛇影从树上无声蛇行而下，消匿无踪。很快，一名玄衣书生背着盛满书的香妾从东方来了，见者与书生迎面相遇，一人戴着蛇牙项链，一人戴着鱼鳞细镯。相见之后，前者微微愕然，后者似笑非笑。书生一弯腰，却看不出多少谦恭，眉眼里竟是少年人张扬的倨傲。 这位先生，小生这厢有礼。小生姓名，单字一个叶，秀才出身，此次进城赴会时却逢大病一场，眼看就要误了考期，只得是绕此山路，心中惶惶之时偶遇先生，实乃幸事，不知先生可否送小生一程。 说罢，他抬起眼来冲白衣剑者轻挑的一眨眼，白衣剑者自是一眼认出了他，大抵是看他一副书生打扮觉得好笑，用扇子压了压唇。看他这般做派， 叶继明一时恍然，甚至一度以为眼前人当真是他的小鱼，而不是那个和他一起喝酒骂人谈吐投气却不知其真身真貌的潇洒客。不管是段书觉神情以及惯常的动作，那人都模仿了十足十，真实的仿佛一个幻觉。燕京华倒是精神一振呢，好，果然一切都如书中所写，叶继明也来到了山中。他大概率是为了夺取山鬼丹经好方便修炼，但自己毕竟是他的恩人啊，他并没有资格同自己争抢。燕京华越想越觉得先前的自己做了笔漂亮的生意，他巧使妙计收了两个小弟，一个甘愿为自己冲锋陷阵做马前之卒，另一个虽说没什么良心，但看样子对段书觉好感十足。但拿段书觉的主角光环来压阵，山鬼已是手到擒来之物。等山鬼伏诛，自己只需同段书觉磨缠几句，以他那凡事不争的软和性子，以及自己对他施下的恩德，这山鬼丹经得来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简单。只不过他瞟向文玉京，文玉京抱着剑静静站着，看似毫无威胁，但燕京华总疑心他有对自己刻意针对，否则自己何以在遇上他后霉运连连，先失定海珠再失段书诀呢？他最好识相一些，不要再和自己争抢山鬼丹经，否则他就得教教这人在这个世界里谁才该是主角。燕京华在审视文玉京，叶继明也是同样，此人并未对他的中途加入有所智慧，倒是出乎叶继明的预料，他就这般没戒心，竟然连问都不问一句的吗？文玉京在此，叶继明也不好在此时询问那姓池的文玉京究竟是什么来头，只以书生身份大摇大摆地加入了三缺一大队，随众一路慢行，待看那山鬼打算如何搅弄风云。正值六月，日头渐烈，燕京华走得唇焦口闭，喉管冒火之时，路边突现一间茅草屋，一名年轻女子背对几人在屋前摘豆角，大概是听到脚步声，她放下手中的豆角，嗓音清越动人， 四位客人需要饮茶吗？ 语罢，他再转头看向众人。女子相貌庸长，穿着也朴素，但衣裳洁净，气质不似寻常农妇，举手投足皆是不俗。燕京华暗笑， 这是什么古早的白骨精抓唐僧的套路啊？就算要迷惑人，也该变得美貌一点吧。 燕京华伶俐，在这几人当中属最低，只知道这女子大概使了什么手段消去了身上的灵力，其他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索性装痴作聋，看向段书觉与叶继明，端看他们作何反应。段叶二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豁然。池小池问林六一， 刘老师，这个人是灵力太高还是？ 在池小池提问后，文玉京抬头在女子身上检视一番，女子身上没有那股能够被解析的灵气，妖气也无，仙气也无，呼吸吐纳一如常人。林六一谨慎地回答了池小池的问题， 如果不是人那就是神。 闻言，池小池心中大概有了个数，礼貌拱手道， 那就多谢姑娘了。 女子身边摆着一只小木桌，桌上有一粗瓷茶壶，她拿了几个缺角的碗来给众人一一斟茶， 喝完茶便下山去吧。 燕京华暗笑一声，这种套路的屁话和三碗不过冈没区别好吗？不就是设下谜团，惺惺作态，等人发问吗？而那段书觉果然顺着女子的话道， 为何？ 莫要往前去，山中有恶鬼。 叶继明故意打了个寒噤，往段书觉方向靠了靠，仿佛自己真是个柔弱书生。文玉京看了叶继明一眼，并未多动声色。段书觉带叶继明问， 什么恶鬼？ 你们不知道石雨山的传说吗？千年之前，石雨山还是穷山恶水的流放之地，出了一名恶鬼，专食人肉。